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三四木为双离，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接下来邀请大家收听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精品有声阅读活动展播，有请北京电台节目主持人郭伟为您推荐《北京话》这本书。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郭伟，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北京话》这本书。《北京话》是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作品，他的作品创作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京味风格，深受读者喜爱。北京人说话风趣、含蓄、委婉、幽默，不是北京籍的俞平伯先生都盛赞，北京话是全中国最美的语言。让我们来听听本书的开头部分。说到北京人，自然会说到北京话。虽然北京话是普通话的母语，但是地道的北京话，尤其是北京的方言土语，跟普通话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当然，即便是北京人，居住的地方也不一样，有的住在胡同，有的住在机关宿舍，有的住在部队大院，有的住在厂区，如东郊、南郊，有的住在城里，有的住在城外，有的住在南城，有的住在北城。居住区域的不同，说话也有所区别。比如南城和北城的人说话就有些微差异。什么是北京话？跟北京人一样，来自各地不同的方言土语凑到一块儿就成了北京话。但这凑一块儿可不是凉拌菜的拼盘，也不是北京小吃卤煮，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东二环左岸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车多，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由南向北车流量大，燕沙桥到国贸桥南北双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 上家里院 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人有我在东方， 街坊 最亲 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四条脏牛仔裤，多双臭袜，六件 T 恤，大学生寄回脏衣服遭母亲拒洗，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聊这件事儿。 该， 什么叫该呀、啊？ 就这样的孩子就应该这么教育他。 就是咱胡同那宋姐的儿子嘛。 那叫送什么？ 就送礼，送礼， 送礼 叫送礼。 他这孩子真好，就冲这名字就应该叫一叫。 是送礼来还是送礼去的？忘了。 听说风里来雨里去，我早就说送礼来送礼去。 可能典故就在于你说的那句。 哎呦，没考虑自己姓什么胡用。 你就说这种行为都上大学了，怎么了？ 这脏衣服还寄回家里让家长给洗？ 哎，你没干过吗？ 没有。我绝没有寄回家让家长洗， 哎， 我当时都是揣在包里背回家。 这那不一样， 不一样啊！你这见面人有见面之情， 哦，你跟你爸你妈还有见面之情。 当然了，你这一撒娇，帮我洗衣吧。 妈拿你包就往脑袋上一扔， 滚！ 谁的家长有这么狠？你就说谁的家长有这么狠？ 好，那就包扔到了这个墙外， 没有 一扔，你往外一扑的时候，把门一关，啪！ 但凡是亲生的小花。都不能像你们家这么绝情。 没有没有，电视剧有时候演就是说赶紧出门就怎么赶。 电视剧里都得赶我出门。 你好意思吗？让妈妈给你洗。 那怎么不好意思了？ 什么东西你自己洗不了、啊、 洗不过来，不是洗不了。 衣服多的情况。 都上大学了啊。 这上大学攒的多呀，我这刷刷刷一周的衣裳。 不过那时候大磊穿那时候那牛仔裤啊还硬的跟那什么似的呢。 没洗。 小花 那我 你必须得告诉这比喻硬的跟什么似的。 硬的跟纸板似的。 哦， 就那种老牛仔裤， 我 知 道了， 得拿刷子咔哧咔哧刷， 就是一般咔哧完了以后再晾两天，都还是那种杠硬杠硬的， 还能 穿俩三合板是吧？ 哎，鸟还在那边筑窝，然后 我穿这裤子还蹲得下去。 那会儿的牛仔布啊，不像现在什么弹力了呀， 对， 高弹的。 那会儿没有弹力 啊，那会儿就是生硬生硬的， 就是暖和， 就好比把帆布鞋穿在了身上， 我把裤子一蹬就能飘起来， 对，扛风啊， 我穿俩棚子就出来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那时候你洗不动呢，情有可原。 家长也洗不动，估计都骗的呢，你知道吧？每回都是洗完了，穿上吧，穿上吧，哒啦哒啦哒啦，又回去了。 其实在外面晾晾了俩礼拜， 对， 拿那个大刷子掸了掸， 对，隔一星期又拿过来，妈，我洗衣服啊，洗完了， 放那儿吧，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拿走吧，穿去吧。 我这裤子能传味儿。 裤子真结实，你怎么摔都摔不破。 琢磨琢磨，棒子都打不透。 金洗又金晒， 金拉又金拽。 十年八年都不坏他的， 我穿俩锅炉， 好裤子。 对，我让你夸这裤子了。 好哎， 小花，你们家都这么会过啊？ 反正当然是大件儿，可能自己洗起来费劲。 嗯， 像我也带过床单回去啊什么的， 那都大。 你说一毛料大衣， 等会儿，你在学校天天穿毛料大衣？ 就是我那个毛呢子大衣啊。 你天天上学穿毛呢子大衣？ 对啊，就那种巴黎式的那种。 你看我，你在什么学校？天天这么穿？ 莫斯科 国立大学，还戴黑狗皮帽子呢。 见面都叫同志，打死没见你啊！ 哎，加班加班，哎，一会儿找人说你啊！ 啊，别别，哎，我没事。 我是因为家庭确实条件好一些，就穿那个呢子大衣啊。 对，也没换过。 自己没法打理，那父母呢？可能是干洗还是怎么样的，他们去收拾。那么。家宝呢？ 嗯，我换衣服不勤。 家宝戴什么回去啊？ 嗯、 帽子， 放下吧，别，我得戴。 家宝上弄一摞帽子， 我干嘛？我成精了，我烟草成精。 离老远一看，跟装桶似的， 好嘛， 跟锥桶似的。 啊，对对对， 我干嘛呢？我这儿 你 咋 戴那有毛的那帽子？ 哎， 弄脏了又不知道怎么洗。 家宝的头巾、 耳朵帽、 羊皮袄。 我炖白菜去呢，是吧？ 前面我不知道你还穿羊皮袄、啊， 老点 冷啊，还唱呢。 哎， 下的那个， 先别唱了， 疙瘩。 我那一天正表演节目，对， 把那道具服装也拿家洗、 道具的服装嘛。 回家就说妈，我浑身都是戏啊。 这什么介绍？这 他把那卷字忘说了。 哎，该洗洗了。 嗯， 所以我觉得咱们三个情有可原， 对， 毕竟是不好处理的，或者是一个过沉过重啊、 嗯， 咱们力所不逮的一些衣服， 力所不逮， 拿回去 确实逮不住。 那 宋姐的儿子，我觉得不合适。宋姐一打开，四条脏牛仔裤，很多双臭袜子，六件 T 恤，给寄回家的。 哎呦， 当母亲的还当是儿子 孝敬自己， 孝敬自己，对，哪有什么特产啊？给咱寄来，或者是什么考的好卷子啊？ 考的卷子给寄回来。 小花，就算考的好的，也没有这么寄家去的， 为显摆。 打开一看，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味儿可气， 可割吗？ 可恨。这点衣服不是当妈的不能帮他洗， 嗯， 关键是他上大学了，这衣服不能自己洗啊。 对呀、 啊，这点东西都处理不好，以后到社会上可怎么办？以前呀、啊，我太惯着他了。 嗯， 哎，让大磊啊， 等会儿，还有我的事儿。 这牛仔裤不给他洗， 不是，就我跟大磊他妈呀说，我说孩子呀就这么一个啊，嗯、专心学习。 我干没有一摞呀、啊， 什么活都别让他干。可没想到孩子大了还不自立，我就明白了、 嗯、 我们不可能帮他洗一辈子衣服。 这对 他现在要不成长以后麻烦了， 赶紧让他成长吧。 对， 我也问问大磊妈，你们家孩子自己能洗衣服吗？切， 这意思后这算得了什么？ 母子关系不太好。 也不能说不会， 那说明还是会。 对，会， 但是吧、 啊、 你让他干就是不乐意 啊， 这轻易的不释放这个技能， 有什么可释放的？这不是洗衣服吗？ 现在打不动了， 嗯， 反正日子都他们自己过吧，怎么办呢？都这么大了，还是小花好。 对，他就一呢子大衣嘛。 女孩好，嗯，小花好，嗯。 你就是想夸自己，也不能把自己说成这样，就不爱这事也夸你。 男孩子就是懒，你知道吧？哎呀，谁说男孩子懒呀？女孩子有懒的。 对，小花， 小花好。 怎么了这是？ 宋姐呢现在做出了深刻的反思，爱孩子没有错，但是毫无原则的过度宠溺对孩子百害而无一利、 哎、不能怪、 嗯、大磊妈妈也说了，现在我们大磊好多了、 嗯、 就是因为我后来对他呀不宠溺了， 哎，意识到那牛仔裤压根儿就没洗。 我们现在啊不能让咱们的孩子患上缺钙症，而宋姐一定要对孩子再狠一点， 补钙、 啊、所以呢宋姐一想，得，那就把这些脏牛仔裤、臭袜子、T 恤原封不动的给他寄回去吧。 好主意，哎， 就没洗，骗他说洗了。 对，寄回去，小宋兄弟当然一看包裹来了，很是高兴啊。 对，当然了， 想着，哎，这包裹回来了、 嗯， 不但有清新的味道， 嗯， 干净的衣物，没准爸爸妈妈还塞了啊400块钱的生活费。 没有，是400， 好嘛？ 会不会放了一袋话梅？两屉 包子。我没听说两屉包子。跟袜子搁一块儿，洗干净了也不行啊、嗯！ 想多了，想多了。这个哆嗦着打开了这个包裹， 嘿，一闻，哎呀，没地包子，臭豆腐， 对，更哆嗦了。 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孩子了？ 嗯， 怎么了，爸爸妈妈？ 呀，他怎么了？这是， 你们可不能缺钙啊！ 想的也太多了。 所以大雷，你是觉得宋姐的行为是对的， 对， 小宋是错的。 对， 那你说有没有帮助小宋能解决这个洗衣的问题呢？ 对呀、啊， 什么方式？ 压根儿现在还不洗。那怎么办？ 最直接的，找一女朋友。 哦， 啊，女朋友是用来洗衣服的呀。 对， 不纯是。 你倒想的挺美啊，怪不得杨不带搭理你呢。 对，老是那条牛仔裤。 不是，他是可以互相帮助的。 哦，你的意思是女朋友激励一下，他就爱干净了。 啊，不是，他那意思可以给女朋友洗衣服。 哦， 你还可以到外边的洗衣店去洗去。 洗衣店？可是学生没什么钱吧？ 那就自己洗呗。 哎，你不知道公寓里有洗衣机是吗？ 我那年代没赶上。 我给你讲讲，现在呢，公寓里面学生一般是刷卡洗衣服， 哎， 洗一次一般2.5块， 那就洗呀、啊， 挺便宜的。 连洗带甩5块， 连洗带甩， 我觉得那我就洗，我出去自己拧去。 怎么了？甩甩一会儿就干， 拧拧也干。 你看那洗衣机高兴着呢，啪啦！ 哎呀，这洗衣机， 这洗衣机乐的是吧？妖精牌洗衣机。 哦，一定是王大磊的衣服。 不乐意了， 对，这洗衣机都转不动， 啪啪啪啪啪啪， 给自己四个大嘴巴。 我多余，我让他进来。 其实现在啊，除了宿舍楼的洗衣机，高校里还有大大小小的洗衣店，有的洗衣店还是连锁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从早晨7点开始到晚上10点，可以提供机洗、干洗、熨烫等等，连洗带甩，每缸6元。 缸六元， 听着跟买泡菜。 生意很不错啊，一般学生就把脏衣服放到盆里或者桶里，交给这个店员，店员就会在盆上、桶上贴一张纸条，做一个标记。 嗯， 比如这是严家宝的， 嗯、 这是王大磊的。 嗯， 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以后你来取就可以了。当然了。一般到学期初和期末的时候是洗衣的高峰期，洗衣店门口会排队的， 洗不过来就寄回家去。 不是说偶尔不能寄啊， 但别老偶尔的挤， 也别挤了，老挤牛仔裤。 王阿姨现在也穿弹力牛仔裤了， 这不还是牛仔裤吗？ 那就软和多了 啊，好洗了。 而且家里的洗衣机一看是王大磊的衣服，也很开心嘛。 紧着抽出去。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酒吧里，哎，话说爸妈的道歉方式也是挺有意思的，你们都跟父母顶过嘴吧？ 没有。 嘿，大雷，你没有顶过嘴？ 谁没事老顶嘴啊？ 你看 这得孝顺。 你跟小花都敢顶嘴，你说你跟你爸你妈得什么样？ 这能比吗？ 我见过你跟你爸顶嘴。 是吗？你怎么这样的？ 啊，看你们爷俩在门口， 对啊， 头顶着头。 然后你爸说哪儿错了？胸脯一舔，我没错。 对，哎，没错就是没错，不能承认， 是不是顶嘴 啊？你要说这个叫执着，坚持真理。 家长有时候数了你也是正常嘛， 对 吧？对，你这个也不用靠面子啊，我们都被家长批过呀。 是吗？ 你也为什么要遮遮挡挡？ 小花，你说你怎么被家长批过？ 哎，嗨，无非就是有时候恨了你两句呗。 该结婚啦！ 啊，对对对，也有这方面 的。找对象吧。 啊，大了是这些事儿啊。小时候那些事儿、啊。 干嘛那么早就谈恋爱呀、啊？那小伙子行吗？他爸妈妈同意吗？ 甚至小事小当，这什么头啊？ 对呀、 啊。这长得什么色啊？ 嗯， 这就是好看，好看，好看什么呀？有时候你去解释也烦。 对你呢，这个时候家长说话，孩子往往选择什么？不言语。 对， 这不言语。到拱火了， 惹不起我们躲起。 哎呀，最大的轻蔑就是无言啊！这句话我跟小花他爸学的，他爸最后急得实在没辙了，休走看棍。 哇，当然父母呢，可能你们怄完气以后呢，爸妈妈也觉得，嗨，今天也是脾气有点大。 就是，你说早上我说切糕放四个枣，小花说放六个枣，因为这打了一上午，真是的，我偷吃俩不也得了吗？ 你小柱，你我单位也是。不那么顺心顺意 啊 回来的时候车呢，车胎又被炸了， 还好有救援的帮了我一下， 我回去拿孩子撒了撒法子。哎， 细想也是我的不仁。 不对得了，可是 也不能怪他的不义， 我是爸爸呀。 对， 我跟小柱说，哎呦，对不起您了，我这个事儿办的不对。 对，多的他要是爸爸我就可以这么说了， 这说不出口来啊。 那怎么办？ 毕竟我是爸爸呀。 哎，全家那么多人，怎么就让我当爸爸呢？ 那你翻都抓出来的。 这孩子呢也没个眼力劲儿。 哎， 我刚才都脸色缓和了啊。 哎， 他也不说对不起爸爸是吧，那我也不能道歉，他又犟上了又拧着呢， 怎么办？ 嗯， 哎，找第三方调解室吧。 哎，戴上面具，儿子戴一个我戴一个。哎， 给您道声辛苦啊。 哎， 这个也不合理啊。 这不是有方法了吗？找居委会。 严重了，严重了 啊。 我们家的事儿呢，自己化解就行。我们父子俩有什么深仇大恨？ 那谁知道啊？ 对， 我这也说和说就开了。 对，我跟他谁也没把谁孩子扔井里。 得，哎，我还是用老办法吧。 他爸有什么老办法？ 等三岁那时候，我就用这招，好使。 好，三岁哄小， 夸夸夸，在那炒着饭了。 这等会儿炒饭，夸夸的。 对啊，今儿这对不起孩子，多炒点鸡蛋。 嗯，夸夸，没搁饭。 小柱，吃饭了。 完了， 这句话就是道歉了。谁先张嘴，谁就是哎， 输了。 我先让一步 啊、哦， 退一步海阔天空。先来一句，大雷吃饭， 吃饭。 对，就是，这还运着气呢，所以发音的不够准确。 小柱在自己的卧室里早就闻着外面炒东西的香味了，正是饥肠辘辘的时候，想吃哈。 在一直憋。 对，但是踏出这屋的门，他就觉得低了三分。 对，他们家门框也矮。 这一听，小柱。吃饭吧。 对，他爸在门口喊出来，出来吃饭。 哎呀，小柱的心里啊乐开了花啊， 台阶来了， 就坡下驴吧， 噔噔噔下台阶。 我们家还复式， 有的时候小柱还会稍微那个什么，就是降一降，在就是这个炒饭有点咸啊，下回稍微少放点盐。 哎呦，这么就算傲娇了。 那我经常听他在家里傲娇，又闲了啊，怎么那么闲呢？ 找个面子，他爸就有事儿吧你，脸好了。 哦，一把盐就好了。 哎， 到他们家就是闲的， 这就是爸爸妈妈的道歉方式。其实我觉得， 明白了，这叫炒饭缓和法。 嗯， 还真是， 好用。 对，这不错。大雷也是这样，有时候呢，也就是自己情绪不好，结果呢赶上爸爸妈妈情绪也不是特好，顶撞上了，谁也不理谁了。你过了一会儿呢，家长也自责，是不是刚才批评孩子批评太重了？那么大孩子也知道尊严，咱们还是主动的向孩子承认错误吧，是不是？先把孩子抱医院抢救吧。哎，你说这不就主动有台阶了？ 等会儿，我都死过去半天了才想起来。 不是，他不得主动的先把这事儿缓和一下吗？先救孩子吧。刚才可能 也是我这气性太大了， 对，使了个闭气法，嘎着我家的擀面棍一摸没卖了。 当半路上，送半路上，大磊呢觉得自己做的过分，我妈眼圈都红了，我爸忍着乐。 哎呦，一家的好演员， 还是我妈心疼我。 这是你们爷儿俩捏窝窝吓你妈呢，这是。 那你是心疼你妈呀？道歉了，妈，今天吃什么呀？哎呦，孩子回过来了。 好，咱俩活过来了，这回过来了。 来来来来， 想吃什么咱做什么， 吃药。先喝葡萄糖，再喝生理盐水。 但是你说有没有你妈拿你撒气的时候呢？ 有啊， 阴天， 阴天打孩子嘛，再论的， 闲着也是闲着。 对，有孩子骂孩子，没孩子骂猫。 你妈可能是更年期，莫名其妙的一阵烦躁，特别你呢又欠了点，你妈看着你， 炸炸炸，哇呀！ 这是摸错电门了吧？ 我就啊，这你妈可能生鸟的气呢，这是。 哎，冲你嚷嚷一顿吧，嚷嚷完了以后，你妈想，刚才怎么了？ 忘了， 一阵燥热， 涌上了心头，是吧？ 哎， 从什么学呢？把孩子弄成这样，垂头丧气的， 真是的， 就忘了跟孩子什么事儿生气来着了。缓和一下吧。 怎么缓和？ 过去了。 大哥，喝水。 大雷， 嗯， 你给妈看看这手机怎么了？ 啊，这就算缓和了。 哎，要么就是，大雷， 嗯， 那衣服那放好几天都没洗了，我给你洗了吧。拿过来吧。 没衣服愣说有。 你连衣服都没有了？你们刚才你跟你妈打成什么样了都？ 好几天的衣服没有啊。 这 时候我得给台阶下愣拖一点就行吧。 这是什么事儿的孩子？ 什么样了都？ 这你这俩互相都有台阶了。 有时候关心你，但是父母呢也有面子问题。吃饭的时候，大雷怎么不说话呀？那工作怎么样啊？ 吃饭还让说话呀？ 是是是，是不是问候一下？ 这算是问候啊？哎呀，我们家问候的方式真独特。 要么就是天天在房间里干嘛呀？ 对呀，也不说话。 又在玩手机啊？怎么不说话呀？其实就是让你别赌气，开口说句话。 对呀， 啊，但是你爸爸妈妈呢，确实有时候话是横着出来，心是好的，不像我爸我妈呢，就是心里 心是横着，心是横着出来的，话是好的。 我爸我妈呢，就是相对更讲究一些方式方法了。 对，他爸咬牙吃饭呢。 对，比如我爸要说道歉的时候，就给我发微信，对不起啊，丫头，明天的太阳还会升起来，自己要好好的哟，睡觉时间一定要够，精气神要足啊。那个 爸爸先出去玩两年。 这个爸爸妈妈刚才说你也是为你好啊，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傻丫头永远开心快乐。 哎，发完之后两分钟之后撤回了。 嚯，这还抓紧时间。对， 哎，比起大磊他们家就强多了。大磊他们家怎么说呀？爸，咱们得讲道理吧，讲道理，老子就是道理。 对，我爸叫王道理。 小柱试图缓和的时候，妈，什么时候吃饭呀？吃饭？你还有脸吃饭？ 吃饭用嘴不用脸。 哎，你们就没想过以后你们当爸爸以后啊，孩子无理取闹，比如说你让他吃饭，他黑脸撅着嘴来了，你让他吃菜，他就不吃，他就吃白米饭，你怎么办？ 把菜都吃了。 大雷你呢？ 说话呀。 我啊，怎么办呢？ 你把好吃的夹到他碗里啊。 他哪有那好心眼啊，自己还想吃呢。 你是爸爸了 啊？这会儿我是爸爸了。 嗯，你可以开始管人家了。刚才你跟你儿子打架了，结果现在你意识到错误了，想主动的缓和一下尴尬的局面，你怎么向你儿子示好？ 爸爸给你买个兔爷。 你明儿 还得打架。你吃饭的时候你去买兔爷。 这也是一种表示啊。 结果孩子说行，买去吧，打鼠符得外头买兔爷去吧。 哎，其实争吵就是这样，甭管说跟父母还是什么情侣啊，还是什么朋友之间，往往争吵的事儿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对，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官园桥由南向北车多，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由南向北车流量大，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北桥由南向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8到-1摄氏度之间，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都是2，感觉天气较冷。今天白天光照条件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 烤冷子 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用它， 街坊 七十二变， 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看见没有这个区别针，小柱想想啊， 这个区别针就是个区别针，你已经盯了将近2小时了。 这个区别针有什么区别吗？ 对呀，它也是个针啊。 这个区别针的区别在于价位上，一般的区别针啊多少钱一个呢？ 不知道，反正就几块钱一盒。 区别针一般不论个儿。 我告诉你这个区别针多少钱啊？ 几分钱吧，也就是 165 分钱。 刀刀啊 刀，每刀咱就算最好算是乘以7，这样多算点是吧，七 1500人民币，来一个吧。 1200块钱也到了，你怎么告诉1500你还涨价？ 我说还有运费呢。 这区别针一个运了还有运费呢。 是啊，蒂芬尼的呀。 蒂芬尼 啊，出过戒指、耳环、 哦，我知道， 项链， 那里边 Tiffany， 来一个， 买不起。 来，王大雷，你什么人啊？ 一个月饭钱，我一区别针就买完了，吃不了。 你是名人， 我名人，我也不缺区别针。 不是，这个是你身份的象征， 身份的象征是这。 你坐飞机，你有这区别针，就给你安排的头等舱， 大座， 对，就头等舱大座。 没听说， 给你签在那儿。来，王大雷，别这儿。 没听说，你要说我花钱买个手表买个戒指，我能亮出家当来买个项链，这都算是我显示我身份，我买个区别针我挂 的。一样啊，区别针的用处特别多，你知道吗？ 干什么事？ 你比如说啊，你把它抻直了能干嘛呢？ 织毛衣。 没听说。 哎，你说有时候你腰儿巴拉掉一个什么缝里拿出来，你把这区别针抻直了，前面带一钩，然后你伸进去噔，你给勾出来了， 我还能握回来吗？我可握不回来了。 谁说的？ 就 谁说的？ 我说的。 你说的不对，你又没好好观察生活。 那你观察生活，你说我听听。 这早晚能握回来。你的 U 盘啪掉在什么缝里，你拿这区别针咔撑开了，然后拿个小钩噔 也掉进去了。 我跟你说，你还别看不起这区别针，人家还有18K 金的，一共13000。你别的西服上、领子上、耳朵根儿、头发上， 我头一回听说这区别针当首饰那么用。头上别剪卡子，我见过啊。别脑袋区别针， 就区别于他们。 咱就说它是法拉利的，你别脑袋上，你看着它也不好看。所以我认为这东西出的就是没意义。 不，它就是一个奢侈品。我跟你说，一定会有人买的。 谁买？ 我跟你说，它还出了直尺三角板，售价在3700到4200不等。也就是说，配着区别针，你还再买一个直尺三角板。 就直尺三角板，直角、三角， 对， 钝角的、锐角的，半圆仪， 加一块69000，你都收了。 我卖谁去？我都收了。 现在大牌都这样，那卡地亚弄一个水管加螺帽，50000，就是造型项链啊，啪一系项链。 不是现在人都这么崇尚大牌吗？那你要那么说的话，今后是不是一切的小东西都可以做成名牌的？ 可以啊。 你说我这个钉子是奔驰的， 对， 是吧？你说我这个锤子是 Tiffany 的， 对对对。 你说我这个改锥是 LV 的， 对。你那喷头是这个， 我这个喷头是香奈儿的。 你是那艳香艳香， 对，洗完之后你身上都不由自主打皮肤里边往外渗透着 LV 那符号。 我这是洗澡，我是纹身的。 我跟你说，可能是咱们的收入有限，限制了咱们的想象力。 得了吧，我觉得是这些品牌都疯了。 你觉得忽悠是吗？ 都没用。 但是你说你信不信社会上有一种人就讲究到这份儿上，就是我做这设计图必须得拿他们这个蒂凡尼的尺子，什么什么 LV 的饼铛。 我觉得饼铛，你要说做图那位用圆规我都信，用饼铛 就 画圆都不用圆规，拿饼铛量。 法拉利的套袖， 对，有俩标是吧？ 香奈儿的毛刷子， 刷鞋用。香奈儿的毛刷子 啊，还有那台 Cousy 的转笔刀， 找地方哭去吧， 拉手啊。 人家不许出家居系列吗？ 对， 文具系列吗？ 今后大牌们都互相串着出。嗨，王致和的帽子， 瑞福祥的方便面，四联的矿泉水，荣宝斋的洗发香锅。 呵， 荣宝斋还出洗发香锅？ 黑的吧，一定是。 李德哥的牙膏， 对。新华书店的拖鞋， 全聚德的香皂， 对。 全聚德的汽车，烤鸭型的。 谁开鸭子出门啊？ 我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好。既然他们 好什么好啊， 哎，他们既然可以涉足到生活用品的文具的细节，让咱们没有想象力了，那咱们也可以推广一下咱们的想象力。 可是问题是，大家伙不觉得别扭吗？ 有什么别扭？ 你比方说啊，真有王致和的手指， 好像这个， 你用着你别扭不别扭？王致和的手指， 跨度太大了。你要说王致和的棉鞋， 王致和的面膜， 暖和， 稻香村的眼镜， 对， 你戴吧。 六必居的项链， 就是色中的， 对，拿酱黄瓜去连，叫看整套家具都是变异坊的。 你们这就是眼红。 谁眼红啊？ 眼红一定是那个酱豆腐摊熏的。 华丽至死，知道吗？ 这叫胡来。 奢侈至死，知道吗？ 没听说过。大家伙儿有时候先入为主了，而且认可的品牌不能瞎改，它就是为出奇嘛。 它剩没剩吧？你觉得？ 剩了，剩了。 我觉得一个都卖不出去，都剩了。尤其是王致和的手指， 总感觉好像是用过的。 再给你们说件好玩的事儿啊，其实这事儿呢说起来好玩，但细想啊觉得有点悲哀。 什么事儿啊？ 成都的妹子小赵，她呀应聘去了，应聘一家公司的设计师，不知道是不是大牌啊。之前呢沟通的挺愉快的， 嗯， 到面试结束的时候呢，那 HR 人力资源， 对，就问了个问题，说你是否有男朋友。小赵说，我呀从来没谈过男朋友。 嗯， 结果 HR 眼一横，下去。刷下去， 刷下去了， 这就不要了。 这个小赵就问说，您干嘛刷我呀？我刚才表现不是不错吗？ 对呀。 这 HR 说了，哎，你呀不是业务能力不行，你看你25了还是单身，这表明什么呢？ 这表明人家敬业呀，人家钻研业务。 你这明明是交际能力有问题呀，对吗？而且我也担心你到时候在咱们这个公司刚上班交男朋友了，多影响工作呀。 这个人看问题极端的片面。 我问你，这个你过来。 你问我干嘛？我不去你们公司。 你过来，你过来，你甭管去不去，你先过来。 你过来，我就问你，初恋还记得吗？ 记得。 大概多大年纪啊？ 上学了。 你初恋那位多大年纪？ 你多大初恋的呀？ 上学了。 初恋是不是内心波涛汹涌？哎， 腾腾腾的。 对方一个肯定的眼神，你就有了勇气。 那人干什么了？而且这种肯定的眼神我也不是很确定。 我跟你说，初恋的时候对感情的处理啊非常的冲动，经常是情绪也不稳定，那么那个时候你在工作上面一定会受到影响的，两个人吵吵闹闹，磨合摩擦，让你自己的身心有个障碍。 哎，你要这么说呀，考虑问题啊也不见得是不对， 对吗？ 你就比方说在很多单位说不建议说在同一个单位里边互相的谈恋爱，为什么呢？它是有一个考虑的。你比如两个人比如闹别扭的时候，很可能会由于情绪影响到工作， 是吧？ 是， 而且一个办公室看你们俩谈恋爱合适吗？大家也想谈呀，刚看着合适吗？ 这公司都是谈恋爱的， 我 刚看着也不能让大家伙分享啊，这东西。 我主要是怕他社交慢慢会形成一些障碍，他哪怕谈过一个俩的，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的免疫力了。 你怎么听着跟疫苗似的？ 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呢，我就把它给刷掉了。 哎，你要这么说啊，好多人力资源在这方面上确实有这种看法，这是社交的一个方面，而这个情商嘛。 那你是赞成了？ 人家这考虑还是有根据的。 有根据，但是我觉得如果其他各方面都合适，单以这一点把人刷下去，我认为有点不妥当。没谈过，并不代表人家谈不好，也许有人一谈，嘎巴就特别好。 我又练了呢。 我形容词汇好不太对啊，咣当就那么顺当，这反正不用象声词了吧，反正就是一谈人家也挺好的呀，对吧？ 小赵可是心酸了。 要这样的话，这小赵要不要不吃劲？ 对，这女孩都这声了。 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火锅，我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到头来被你们嫌弃。说什么黄泉富贵，怕什么黔驴清贵？ 这是唐僧。 我也想找一个人天长地久紧相随，你说我容易吗？ 你 说我容易吗？ 好跟公团去吧啊！ 再说了，不光小赵遇到这事儿，你问问小柱。 小柱怎么了？ 赵柱， 哎，叫我吃的刘巧， 刘 巧赵柱。 我不是说你那小柱啊，赵柱那会儿去了一公司，给赵柱气的，当时坐上长平戏。 那就肯定是那文工团没要的。 那公司啊也说了，你是刚毕业，对对对，我刚毕业，专业也不错，对对对，我专业不错。 他呀不会第二句，重复别人的话，这就有问题。 对对对，我专业还行，但是你是处女座，对对对，我是这个座，哎，我们不要这个座的。 那他们要什么座的？ 我们怎么了？ 啊，对呀， 我跟你说啊，孩子，老实说，处女座、天蝎座我们都不要。我们优先的是摩羯座、天秤座和双鱼座、双子座，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这就有点过分了，这为什么呀？ 哦，因为处女座呀太过于不好相处了，不利于团队的建设。天蝎座也是，太毒、太腹黑。这些呢，我们都觉得对于团队来讲呢，是令大家闻风丧胆。 这个等于又把好多的封建迷信的东西搬出来了。这只是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封建迷信，是西方的封建迷信，怎么能以这种情况来定用人的标准呢？ 赵柱说了， 说什么王权富贵， 这就第二个取经人了， 怕什么星座清贵， 你让他再找俩上西天得了。 我生的这个月份长的这个月份， 他生的这个月份我理解，他为什么就长的这个月份我理解。 我生的这个月份，我长的这个地方，我爸爸妈妈生了我，我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到头来还被你们嫌弃。 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星座清贵， 我也想找一个天长地久的工作紧相随，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 就会这俩歌。 你说我容易吗？还这么气我呀？谁不知道我在背后骂我？ 听说这个销售招聘要必须找追过女孩、打过群架的才行。 哎，你要说追过女孩，我理解。追过女孩呢，她是研究一些心态，她会琢磨顾客的心理，干销售她用得上。但是打过群架，我就不理解了。 这还不理解吗？ 你说跟顾客打群架吗？是动手？ 不是， 逼人买东西。 他为什么不说打过架，而是打过群架？你想过吗？ 就是 一人打不过人的时候，他能号召人类，他说他有人力资源。 哎呀， 来吧，哥儿几个打他，哗来了。 不是啊，你打群架是不是有俩帮你的呀？你比如说王大磊出去说，小猪，我在外面让人欺负了。 那我找他出去打群架，那我都让人欺负了。 小猪， 我算找错人了。 跟我走，我们俩动吗？ 不动。 这就是你做人有问题了， 这不是，这不是做人有问题，这是我眼光有问题。你想我找这俩人都不入我愣去找他跟我打群架去。 这得有靠住的朋友，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对不对？ 对。 那怎么就不能是一块好好学习过？ 啊，一块干过点别的有意义的事儿、 啊， 一定是打群架呢。 有啊，他这么说啊，就想着显着这人有魄力。 对嘛，你可以跟 HR 说，我们虽然没有群架，但是呢，我们被群殴，不是那个我们 有裙带关系。 我们家人多，我们经常出去一块玩去。 我们群吃群喝 都行。 我们群策群力， 我们拉群了， 对， 我们好几个群呐。这一听行，这团队 这就行了， 有胆识。这完全在于你跟 HR 怎么交流。 嗯， 你要让他那群架给制住了，得，那你就只能 IK。 对，如果面试的时候说了你不用我，待会儿咱就约架， 那那会也是害怕。 有些单位啊，对女性应聘者要求非常不合理。 哪儿不合理了？ 你比如说。没当妈的啊，一年不能当妈。 哎，我认为这其实上来挺合理的，你一年之后很正常，对吧？你到我这公司来，刚熟悉工作，哐叽你就生孩子了，那我这是不是又得招一人顶替你的工作呀？ 哦，那这么说的话，那你当妈了啊？当妈的一年之内不离婚？ 离婚你影响经济，影响这个精力，这两个都影响，对吧？你得分心处理怎么分财产啊，孩子谁照顾，天天上法院咨询律师，没工夫干活。 那我问你，这些事儿是大家能预想到的事儿吗？ 当然不是预想到的，这是公司的希望。 从公司希望它是能够决定这件事的走向吗？ 公司是希望能够决定这件事的走向， 但是往往这些事儿的走向符合公司的希望吗？ 就是说你愿意那么快就离婚吗？ 我觉得吧，这个是 你也不乐意，对吧？ 对，那是公司给大家提出了一个 就是 前景规划。 赶紧回答问题， 回头你离婚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养孩子，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火锅，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到头来还被你们嫌弃。 我也取经去得了。 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儿子孙子 清规，老得有这清规。 再给你们说一个，教师招聘需要长相好，最好像明星的。 我觉得长相好，这对学生们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爱来上课了是吧？ 王大磊， 爱乔老师， 那电视台有那个主持人的辅导班， 嗯， 王大磊任课，跟那个人家北京电视台的那些当家的花旦任课，你看看那学生出勤率能一样吗？ 就是这个学校要求的是什么呢？必须有明星脸，你光好看还不行，你得说你像谁。 王大磊长得像郑伊健， 长得像谁？ 我觉得长得像方便面。 没听说，你说我长得像葛优， 好看。 我长得像陈强， 有人缘。 我长得像胡汉森，像刘江， 有人缘。 对， 那符合大家伙审美标准吗？ 你像王大磊上课，王大磊你知道吗？长得像郑秀文，人一听一传，王大磊老师长得像洗脸盆，圆圆乎乎的， 耳朵都不好。这学校 长得像郑伊健一传，长得像方便面。 对， 这学校都会打岔是吧？ 长得像章子怡，长得像大烟梨。但是呢，你一旦来了以后，一圈一看，不行不行， 像烟梨呀， 这人长得太好看了也不行。你看，武汉有一个大学举办招聘会，几个特别漂亮的女生到这个展台前，不料啊，遭到了这个 HR 的婉拒。哎呀，像你们这么漂亮的女生啊，不太适合销售这个岗位。我觉得为什么不适合哈？需要张贴海报、拜访客户啊，工作特别辛苦，我们担心漂亮女生留不住，留不住。 为什么就留不住呢？说明这公司待遇还是不好，或者这个企业凝聚力不行。 待遇再好，形象再好，万一那边啪。 待遇更好。 对呀、 啊、所以长得好看了也是罪，你这让我们怎么弄？ 都归我这儿了就完了。 下回啊，人再有这些不合理要求，咱们呀、啊、我觉得以我小花作为一个代表，我就怼他。 你怼他？ 长得胖不行，长得胖怎么了？吃你们家米啦？ 对， 事儿多。 说你长得漂亮怎么了？长得漂亮不行啊？ 吃你们家米啦？ 吃你们家馒头啦？事儿多。 这长得漂亮跟吃米事儿多有什么关系？ 张大爷怎么啦？ 吃你们家米啦？ 事儿嘛。头发长怎么啦？吃你们家米啦？事儿嘛。 没有一个吃面长大的。 生孩子怎么啦？吃你们家米啦？事儿嘛。 孩子不吃米，吃奶吧。 吃你们家奶啦。 娱乐七十二变，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也是我们的一种不幸， 谁还没有点失误。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你说多可乐， 这样可怜可怜我们吧。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